让我回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睡也好，把愁情烦事都忘了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做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过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春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带着大包小包赶火车坐飞机的人慢慢多了起来，带上年货传递孝心表达心意，但其实爸妈需要的并不是我们衣锦还乡，最好的礼物可能就是我们的陪伴吧。哪怕身不由己，也可以多打电话多一些问候。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少一点漂泊，多一些团聚。 每个人都有

是属于我的伤悲，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，讨别人欢心只是一种小聪明，每天如果能够讨到自己的欢心，我觉得才是大智慧。做任何事情的前提，首先是要自己开心，开心了工作才能做好，生活才能过好，才能对家人更好。

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可能都会出现这么一个人，他在你身边的时候心会莫名的安静，他会让你放下所有的骄傲，放下所有的脾气，学会理解，学会包容，学会陪伴，一起经历风雨，一起经历磨难，彼此变成更好的人。爱可能就是理解、包容、陪伴、心安、平淡吧。如果你遇见了这样一个人，请珍惜，幸福来之不易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

感动，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。嘿，回想年轻的内容，有谁想过有始有终，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。 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一路走来，